空胶囊埋在树下，听蝉鸣的午后，我们的梦很多，彩色了天空，还好有你陪我一起梦游。未来就像是遥远的彩虹王国，纸飞机的愿望会在那里降落，着白褶裙的夏天，微风吹着我们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笑脸，摇摆的白褶裙吹摇青春的季节，时过境迁后才发现，最美的梦都有你陪我实现。骄傲。